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大型采访报道英法德线的记者，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外语广播的记者徐帅。徐帅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交通广播的记者朱燕婷，欢迎你燕婷。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朱琴。 传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哈，能在这儿以被接受采访的这样的身份跟听众交流。 以前都是为大家主持节目哈，今天也作为这个受访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到英法德去采访的这些故事和经历。先是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采访都大概去了哪几个城市哈，行程有多久？ 我们这趟行程大概有10多天的时间，时间还是非常紧的，因为走了英法德这三个国家，中间经过城市可能有7、8座城市，因为我们知道二战的这个西方战场主要是发生在西欧这一个地区，而且德国它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在里面，因为它德国是当时二战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我们走过德国的这些城市呢，包括德国纳粹产生然后发迹，后来在战争中起到指挥作用的这些重要的地点，我们都去到。法国呢，我们重点采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诺曼底登陆，这样的现场都到跟前去看了。然后英国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英国人民当时与纳粹进行殊死的抵抗，叫伦敦保卫战，展现他们的不肯屈服的勇气和信心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去逐一采访。 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这几个国家一些跟二战历史渊源比较深的这些标志性的地方哈。我们先来从德国开始说起吧。德国我知道你们第一站是去了慕尼黑啊，在这里有慕尼黑犹太人博物馆，还有纳粹档案馆哈，这两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叫慕尼黑犹太人博物馆。它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犹太人的目前的犹太教的一个教堂，是一个宗教场所。另外一个是一个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展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生活工作，包括后来遭到迫害，后来再如何这个兴起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展示的内容可能跟大家从历史书上了解到的内容差不多，但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的一件事情，一个发现，它其实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犹太人在德国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要求我们对所有的设备进行安检，把所有的包和衣服存起来。 当时存包和安检的这个场所也非常特殊，是在这个博物馆的半地下室。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当时就觉得稍稍有一种压抑感，因为都是很厚的墙，然后很整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存包的地方。后来接待我们的人当时也跟我们解释了一下，说即便到了现在，犹太人在德国有时候也会遭到一些就是极端主义者的威胁，所以说他们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博物馆有时候也会成为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啊，所以说希望我们理解当时。 而且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因为也有这一队也有摄像嘛，然后我们的摄像呢，他也是工作非常认真，然后他就在这个博物馆外面要拍一些这个博物馆的外景，以及这个当时还有一个礼拜堂是吧？ 对， 那个犹太人的礼拜堂，他就去拍这个外景，结果没拍一会儿，就有两个非常高大的德国的警察过来了。可惜我们这个摄像大哥的英文不是特别好，所以呢，这个他也是属于在那儿被纠缠了，然后搞不清，然后我们的这个德国的翻译就跑过去问他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结果是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就是刚才朱琴所说的，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特殊，所以呢他觉得你们在这儿拍摄像如果没有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警察就会过来盘问，是这样。 所以说他从一个侧面就折射了过去对犹太人的迫害延续到现在的一些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威胁其实在德国并没有完全消除，然后德国的安全部门包括德国社会包括犹太人博物馆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对这个也是并不避讳的，大家也都是现实应对的。 犹太的这个问题还有话题在德国当地还是稍微有一些敏感哈。另外呢，我知道你们这一次去德国还到了达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也是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哈。现在达豪集中营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 实际上达豪集中营它现在是达豪集中营纪念馆嘛，它这个纪念馆是1965年建立的，它实际上就是在达豪集中营的原址建立，然后基本上是保持着原貌。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一个他们的历史学家接见的我们，然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我来说，去达豪集中营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你到了现场才知道有很多的知识点不是你在书上能够了解到的，而且有很多事情是让你觉得很惊讶的。为什么惊讶？就是我们去到达豪集中营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跟我们说，曾经在这个达豪集中营还有4名中国籍的囚徒被关在了里面。虽然说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被关在这儿，他们四个人，但是确实是有这四个人。当然一说到这都是中国人，我们当时就说哇，原来还有中国人关在这儿。其中他讲述了一位中国囚徒的故事，然后这个中国囚徒其实从某种程度也是体现了达豪集中营的一个关押的囚犯的受到的非人的待遇，因为他是在达豪集中营解放以后的几天以后就去世了。虽然说就是他躲过了这个达豪集中营的这种残酷的生活，但实际上出来也没多久，20多天就去世了。另外还有3位中国籍的囚犯呢，有2位据说是被转移到了其他的集中营，至于结果如何所有人都不知道啊。另外还有一位呢，是他属于比较幸运，就是真的是从这个集中营中走出来了。是这样。 达豪集中营参观之后，除了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这种迫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之外，犹太人在这种环境下还在坚持抗争，在求生，求生之后还在奋斗，这种精神确实让我非常的感佩。当时提到一个案例，就是当时的纳粹德国规定，如果犹太人签署一个协议，放弃在德国的财产，同时又有别的国家愿意接受他们的话，他们可以离开德国。当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给这些犹太人签证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国驻奥地利的一名外交官给好几万犹太人签发了这样的签证。所以说有很多犹太人就这样来到了上海。然后这些人逃出了这个魔窟之后，来到上海之后，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求生。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人他到上海之后，他看到中国人在另外一片土地，在东方的土地上仍然在抗争。中国当时抗争的当时的敌人是跟德国是同一个阵营的日本。所以他到达中国之后，并没有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能就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他愿意以自己的学识投身到中国的抗争中，就是中国对日本的这个作战中。这位名叫罗生特的这个犹太人呢，最早的时候他生活在奥地利， 从事医学的，然后他后来就在上海通过人介绍吧，就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样的队伍中，用他的学识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这个人在陈毅元帅的介绍下成为一名特殊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医疗事业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像他这样在东方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行动继续抗争的犹太人还很多，很多犹太人对中国怀有情谊的一个案例之一吧。 对，就是二战期间很多犹太人得到了中国的庇护哈，尤其是在上海。刚才朱琴也提到了，上海有一座叫上海犹太人纪念馆，现在每年也是有很多当年的犹太难民的后裔到这里面去寻找祖辈们在这里受到庇护的这样的一些痕迹。 就是刚才朱琴说到的那个外交官，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之前在达浩集中营之前，我就对他有一定的了解。而了解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外籍主持人是以色列人，他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知道我是湖南人，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们以色列人特别喜欢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一位湖南籍的，就是湖南人帮助过我们。而这个湖南人呢，就是刚才朱琴说的这个奥地利的这位亲政官，他叫何凤山，然后他当时就是给犹太人相当于是签了很多的生命签证，就是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所以这位以色列的这个外籍主持人呢，他也是特别感慨的，就是说我们在以色列也还跟他建了一个雕塑，建了塑像，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这一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能够在每一个地点采访到特殊的含有历史纪念意义和价值的音响。我们到达浩集中营之后，跟那个专家一起交流完了以后，谈过这些经历之后，我们就提出这个请求，就是说有没有能够代表达浩集中营的这样的一种音响，有没有广播记者能够带回来。这个专家他想了一下，他说这个声音是特别特殊的，能够代表达浩集中营的，但是无法留下来，当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人去做记录的。然后后来达浩集中营被这个盟军占领之后，有很多资料也没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当地的这个纳粹看守，他对这些囚犯是要进行早晚点名的。这种点名是非常严格的，即便这个人病了死了，也要拽在之前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所有人集中之后，这个命令之下有一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就是脱帽。可以想象一下，脱帽能有多大的这样的声音呢？但是在那种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所有人脱帽，这样一种很闷的声音，就这个声音，据说很多后来从集中营逃出的人说，这个声音伴随他们一辈子的噩梦。这种声音呢，就是它代表着那种绝望。 对，而且当时他说这个脱帽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脱帽，几万人、几十万人，他们要同时脱帽，一旦有一个声音不齐的话，就要重新来过。也就是说，这么十几万人要同时发出同样的一个声音，脱帽。 让历史告诉未来。 另外呢，在法国你们也是去到了诺曼底哈。我们知道诺曼底战役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的登陆作战，到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采访到了哪些史料，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当时我们是去了这个诺曼底的好几家博物馆，然后包括诺曼底的它的那个里昂纪念馆，然后还有就是诺曼底的海滩，不同的地方我们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其实我们到海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天气也是有点像那种变幻莫测，不是特别的晴朗。因为之前我也了解过诺曼底登陆，因为他们登陆的时候要求就是那个天气就是不是特别好，所以其实当时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乌云密布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说和当年不一样，就是非常的平和。而且在现场还有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到那个现场去讲课，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特别的感动。 是大学的老师吗？ 不是，是中学的，是法国的中学历史老师带着他们全班的同学，然后来到这里去了解历史，去到这个历史的发源地，然后去让所有的学生到海滩上去感受一下当年他们的祖辈是怎么在这片海滩上取得这样的一个胜利，然后用自己的鲜血保卫这个家园的。在那个海滩上还采访到了德国的游客，其实也是有德国人，他们也到这个海滩上，他们其实这个角度是很尴尬的，就是作为德国人，但是呢他又说他们是很尊重这段历史的。此后呢我们还去了这个诺曼底的这个里昂纪念馆，然后当时去纪念馆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馆长他专门布置了一部分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包括影片然后图片等等这些资料， 当时这个馆长就告诉我们说，之所以他要专门把这么一就是南京大屠杀这么一块然后放在他们的博物馆里面，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在整个的二战期间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在欧洲然后包括就是很多的国家可能他们不是特别的重视这一段，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日本是主要和美国打的，但事实上他认为中国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且他也是特地到南京去了解过了当时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很多的内容在里边，所以他专门展示了这样一部分，希望欧洲的游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场战争。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非常多历史痕迹的。 对， 是的， 当时对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当时进到一个展馆，展馆那里面在放纪录片，纪录片当时介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的一个整个的情景的一个纪录片，我当时看到的那个片段正好是他们的这个诺曼底的统帅，应该就是艾森豪威尔，他是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去到了那个士兵当中跟所有的士兵握手，当时这个纪录片就说到了一句话，说一句话，说他知道这其中50%的士兵是不可能再回来了，而且是在当时这个纪录片上就放所有的士兵都在那儿进行宗教的仪式也好，然后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朋友给自己的爱人写信，在那一刹那我突然间非常的感伤，我个人突然间就觉得其实对于战争来说交战双方其实真的会有真正的赢家吗？所有的人就是家庭不完整伤亡惨重，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 诺曼底给我的印象在于诺曼底登陆，它当时是其实在四个登陆点来进行的，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叫奥马哈海滩，真正到这个地方之后给我的震撼在于，我在想象如果我是一名士兵，我从遥远的大海过来的时候，面对就是海岸这一方的猛烈的炮火和这个坚固的堡垒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一片海滩是大概有几公里这样的一个一个长度，它是一个半月形的，而且那个海滩是异常的平缓，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登陆点，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地方。盟军的这个战士乘着登陆艇在这个海滩上就是踩下第一脚在这下船的时候，面对的是就是德军非常容易射击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当时对于这一片海滩发生的这个事情，也有人把它叫做奥马哈绞肉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惨烈的程度。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奥马哈海滩现在耸立着一个雕塑，有点像一个军舰的船首的那样的形状，在底下放了很多小木牌，那上头写着我又来看你了，我要走了，全都是当时参加这场战役的德方的也好还是盟军一方也好，他们的后代在这儿来看祖辈。我就在想，就像刚才徐帅说到一样，当时可能是为了不同的战斗的目的吧，然后双方在这儿交战，登陆的这一方是为了捍卫和平，从个人来讲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啊，确实还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真切的事情发生在这里的。 那接下来一站你们是去到了英国哈，在英国也遇到了对于历史来说很有价值的这些采访的嘉宾哈，也给我们讲讲采访的故事。 去英国其中一个重要的采访内容是布莱奇利公园，那么这个选题呢主要是燕婷来做的。我想分享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一趟在采访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也联系了很多嘉宾，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实事求是的讲，可能有很多记者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真正想采的这些内容跟这嘉宾交流完了以后，你发现他说不出来或者他对这个事情并不了解，有些时候这个情况是会发生的。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意外的收获，我们当时在伦敦有一个采访的对象是英国议会的中国项目组的负责人，是一位勋爵，他叫蒂姆。我们当时在跟他采访的时候，在了解了我们想要了解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在进行采访的时候，想请他谈一谈，就是对于英国人民当年在那场战争中如何抗争的一些经历。他突然就说到说啊，你要说这个经历的话，我想谈一谈我父母的经历。我父母就是在布莱奇利公园工作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如获至宝，就是非常意外得到这个经历。因为布莱奇利公园呢是当时盟军而且是以英国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吧，然后他召集了当时英国非常聪明的这些青年男女，然后在这儿组建这样一个系统，是为了破译德军的密码，研制密码的破译机 后来在这儿也诞生了很多就是举世瞩目的一些成就，比如说破译了英国密码机，同时也生成了今天我们所用的电子计算机的算法，就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现代计算机之父图灵也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工作的。蒂姆勋爵他就说他的父母当时就是在这儿，而且是在一个叫3C 的单位工作，他们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相爱，在这儿有了他，这些都讲给我们，觉得真是非常意外的收获。然后顺着他讲的他的父母的这些经历，然后等于就揭开了我们接下来在布莱奇利公园采访的这样的一个序幕，我们才由此了解到，像他的父母一样，当时有成百上千的英国年轻人在为盟军的事业，在为正义的事业，在为战胜纳粹德国做着这样的事情。 让历史告诉未来，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个布莱奇利公园还有一个名字叫英国的黑市哈。 当时我们去采访这个公园之前，非常意外的得到这个故事，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又来到这个布莱奇利公园，就实地的去采访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专门研究布莱奇利公园的专家，然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时他也是向我们谈到了当时在布莱奇利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从战争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是波兰他们就对英格玛密码就是有一个破解的这个方式，于是他们就告诉了英国，所以他们当时就是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门破译密码的这样的一个小组。但是他们为什么选在布莱奇利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有它的这个位置的特殊性，一个呢是它距离这个伦敦不是很远，然后距离牛津剑桥呢也不是很远，就是交通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为什么没有选在伦敦？其实伦敦是最方便的，因为当时考虑到伦敦可能会被轰炸，所以呢这也是后来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伦敦被轰炸，但是布莱奇利这个地方整个二战期间只被炸过一次，所以这是他们为了保护这样的一批密码破译的人员，包括他们的整个的资料的一个方式。然后为什么离这个牛津剑桥比较近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专家都是牛津剑桥的，包括学生老师啊这些学者，然后他们就很方便的能够从这个牛津剑桥到布莱奇利去工作。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布莱奇利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镇，我们虽然叫它公园，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镇，英国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这个镇子非常的安静平静，这也是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镇子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人很少，有利于保密。因为当时这个布莱奇利的事情其实是在战后很长时间才慢慢被挖掘出来的，所以就是当时选择这个地方也是这方面的考虑。专家其实形容这个地方有点像大学校园，因为在这里虽然是很多的专家他们在做为这个战争服务的事情，但是他们也是一群年轻人，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是相互认识，甚至就在一起，然后走向婚姻等等这样的。其实最后我看了一个影片，也是在这个布莱奇利公园，就是说很多人在战场上付出他们的生命，但是其实这些人他们在幕后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工作，就比如说他们对诺曼底登陆，就是当时有两位非常杰出的女性，然后呢也是破译了这个德军的密码，于是他们就把这个一些错误的情报透露给德军，这样的话就当时就让德军以为他们不会在诺曼底这个地方登陆，包括就是一些登陆的时间啊什么的都给他们一个错误的情报。最后诺曼底能够成功登陆，其实和千里之外这个布莱奇利这个地方是有着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硝烟没有战场，但是他们其实是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甚至让战争提前结束。而且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在布莱奇利 一开始只有100多个人，到后来就是1945年他们解散的时候，有1万多人在这里工作，其中有2/3都是女性，也就是7000多人都是女性。当时这个专家就说，女性其实在整个的布莱奇利这个破译密码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 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 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次你们的采访行程也是比较的紧张哈，也是去了在二战期间标志性的一些地方哈。通过这样的采访，不知道你们三位对这段历史有一些什么样重新的认识，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很深的感触？ 因为说到二战呢，说到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可能很多人都会拿日本和德国来进行比较。 嗯， 那么德国人到底为什么会有今天全世界对他的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反省的比较彻底，这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想要去探究的一个问题。说到对德国纳粹的清算，那肯定得从纽伦堡审判说起。我们当时就到了纽伦堡审判的这个现场，纽伦堡审判的这个现场呢，这个审判厅当时随行的专家和学者介绍说，他们到现在还在用着这个审判厅，是巴伐利亚当地的一地方刑事审判厅，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我们站在这个审判厅中间环绕四周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比这个照片上拍出来的那个效果要小很多。就在这样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实木装饰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厅里，完成了这样一起伟大的审判。因为从纽伦堡审判开始，陆续有其他的各种审判，包括东京审判，什么都是依据纽伦堡审判的一些规制来进行的。在我的想象中，可能当正义的力量取得胜利之后，当纳粹分子都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我印象中怎么他们也应该是瑟瑟发抖，或者说悔不当初这样的感觉的。 嗯， 但是我们当时录到了纽伦堡审判的现场的录音，所有的接受审判的人趾高气昂地否认法庭对他们的指控，而且有的人还非常理直气壮的，非常就是华丽的那样的词语说，我无论以什么国家的、什么军队的，甚至以我个人的身份，我否认法庭上对我所有的审判。有的人呢，就是很简单说，我否认对我的指控。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陪同我们采访的学者他也介绍说，说在这些纳粹分子眼中，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不认为自己是做错了，他认为自己在执行国家的和军队的这样的命令，他不认为自己是罪人。所以说纽伦堡审判最大的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他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任何时候哪怕是国家的行为，不能进行反人道的对人的尊严和人生命的这样的迫害。从纽伦堡审判之后，就是我可以说整个我们人类社会建立了这样的原则，建立了规则，然后从此之后才有海牙国际法庭这样的对于哪怕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对特定的族群进行迫害这样的行为要进行审判。然后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德国的学者，他们也提到德国对于历史的反省也并不是说战争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的。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德国人可能觉得该审判的那些纳粹的那些军政要员都已经审判了，当时被裹挟着参加战争的这些士兵也都回家了，那国家现在一片凋敝之中，清算不是最重要的，可能建设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对于历史的反省，对于历史的反思，如何让国家不再滑入到另外一场类似的战争当中，其实是从70年代才开始的。就是现任的总理默克尔他们这一代人是大学生的时候，他们所掀起的反省的运动。但是呢，在采访的过程中，像他们这一代人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反省是要不断的进行的。他也提出一种担忧，就是说即便德国社会对于不选择战争这样的观念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道路有着如此的认同，他也担心年轻一代是不是会坚持下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采访德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总编辑，他在谈到，他说你看我们今年做了这么多关于二战的题材的这些节目，做了大量的采访，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也出乎我意料，他说我也不知道再过5年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这样做。然后他说完之后紧接着又说，我觉得我们 再也不会这样做了。他说我们将来会不会这样做完全取决于我的下一任年轻人，他们认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即便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后来感受到就是对于历史的反省他们还有这样的担忧，更不用说对历史没有清晰认识的其他当年的战争的发动者。 让历史告诉未来。 刚刚谈到的这一块我也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的整个采访中，尤其是在德国部分，我发现他们是非常全面的，就是他们德国有非常多的博物馆是关于二战的。其实按理来说德国是二战的一个战败国，可能正常的思维会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必要就是这样展出，但是他们真的就是每一个博物馆几乎都把所有的历史都展出。尤其是当时我们到波茨坦会议的这个会址，对西西林霍夫宫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就问那个当时也是一个副馆长接待的我们，然后那个副馆长就告诉我们说每一年到他们这儿来参观的有16万的访客，这其中翻译成了12种语言，然后其中也包括中文，这其中也有日本的游客会去。当时他们在那里边看到的时候，就是他们是会把整个二战的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时间轴，然后其中有一块就是日本投降的这个照片放在了里边。当时就是他们就收到日本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就说为什么要把我们投降的这个放在这里边，然后他们就回应说这是因为这就是历史，我们只是把历史展现出来了而已。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对待历史的这种态度，这种坦诚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刻的。而且这位馆长也告诉我说至今都没有任何一个日本的高官然后去到这波茨坦会议的地方去参观，然后他也是一直很期待说希望能够有一位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正视历史去面对历史。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在那儿我不仅是一个就是记者作为采访人的身份去采访，同时其实我也是去学习的，因为很多关于二战的一些历史啊知识啊其实都是说实在话都是从课本从高中的课本上了解的，其实这个只是非常平面的一个东西，但是真的你到了那个地方突然就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不管是在达豪集中营也好还是在波茨坦会议或者是在诺曼底登陆甚至于布莱奇利公园，都有那么多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甚至于呢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以把你以前的一个知识点串起来的一个让你的二战的历史知识立体化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采访的过程。就是有很多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去到就是走我们同样走过的这些路去了解一下整个欧洲战场的一些历史的情况。当然同时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其实朱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采访的很多很多的专家对于中国在二战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甚至于他们都没有去研究，觉得日本就是靠美国来打的。虽然当时我们在牛津也是牛津大学有一位专家他是写了一本书是名字叫中国不容遗忘的盟友，但是呢我们接触了那么多的专家谈中国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很少很少，所以我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的这一段历史，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发声，我们自己没有去告诉别人我们其实在二战的这个战场上是做出了多大的努力，是把日本的大部分的这个军队都牵制在了我们中国战场上。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们作为记者也好或者作为其他对于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好你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声的去告诉别人我们在这儿曾经做过什么。 这些故事呢其实也是在反复的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好，今天再次感谢外语广播的记者徐帅、交通广播的记者朱燕婷以及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朱琴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三 经鼓响四更鸡，五更天明月儿低，时逢在秋冬春夏，周车南北复东西，岁月无情催人老。